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0 8.2 AM927，正在为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今天的特约观察员思农。 哎，对啊，这个特约观察员观察到我的 CD 机都坏了 对，赶紧过来给你补救一下， 谢谢你啊。这个 不急不急啊， 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6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今天呢是一个周五啊，这个日子呢也是非常的特殊且特别，5月4号， 五四青年节。为什么这个日子这么特殊呢？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北京青年广播，有没有？ 哎，没，我觉得这个硬广厉害啊 难道不是吗？ 对，北京青年广播在过五四青年节，当然啊，在这儿呢也是仅仅代表我们节目组吧，这个祝北京市的青年，祝全国所有的青年，只要您是年龄是在18岁到30岁的。 你怎么说话？你这样得罪很多人，你知道吗？ 硬性条件啊！ 不，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 对对， 就是。 接下来是我要说的这句话，你非得你给圆回来是啥意思？ 啊，好了好了，你继续圆。 我不圆了啊！只要您各位有一颗年轻的心，只要您各位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咱们就永远都是青年。 哎，没错。 嗯，对。那么今天的主题呢？相信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啊。我们今天叫做青年节唱青年，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呢我们找到了一位，也是邀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杰出青年代表，来自于北京大学随意说的老板。 哎，老板厉害了我今天邀请到了一位老板。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老板。 对， 不知道我看到刚才我说老板的时候，不知道刚这位这个小姐姐的眼神你有没有看到啊？对，那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随意说，同样也是一位原创歌手鹏鹏。来，鹏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鹏鹏。 哦，好羞涩的老板啊 真的是好羞涩啊。今天呢鹏鹏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首随意说的原创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再进入访谈环节啊。接下来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随意说，同样来自于鹏鹏，最美的时光送给各位，也祝什么？ 哦，你还没说完呢是吗？ 对啊， 也祝什么？也祝所有的青年拥有一个最美的时光，是不是？ 你今天真的是深得我心啊，总要抢我的话。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鹏鹏，最美的时光，送给今天所有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这个地方有最美音乐。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鹏鹏啊，随意说的原创歌手兼艺人。那鹏鹏，接下来的时间先交给你啊，这个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最美的时光》啊，也可以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背景故事。 最美时光其实它是这个硬广哈，对，是 没关系，硬广就好了。 对，我们北大那边有一个咖啡馆，它原来的十几年前它就叫师生园，然后这样的咖啡馆就是经营到现在，然后前几年也是换了老板，然后叫最美时光。然后因为我跟那边咖啡馆就非常有缘，然后也是就是后来就觉得跟他们我们之前有些演出也在他们那里做的，然后老板也觉得你们唱歌那么好，做原创做了那么多能不能也给他们写首歌之类的。那其实这个东西是相互的嘛，当时的话也没有说要写什么主题曲，主要的话还是跟北大有关的，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的这种板块。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美时光的话不仅仅是一个咖啡馆的一个主题曲，它更多的是我跟北大的这种关系，还有我觉得对学校的这种怀念，还有学校的这种情感吧。 就是最多的还是 真的 通过一个咖啡馆来 作为一个载体去做这样的一个情感的抒发。它真的是我最美时光，就是我青春的最美时光都在那里了。 在燕园。 其实很多的大学不管是北大还是其他学校也好，每个大学里面好像都会有咖啡馆这个东西。然后大家的这个青春好像在大学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会泡在咖啡馆里面去聊一聊 聊一聊 学业啊，或者谈恋爱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这是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一首歌。 对，没错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随意说的原创艺人彭某。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随意说啊，可能现在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不大了解这个随意说，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随呢是随缘的随缘的缘， 随缘的随 随缘的随， 随缘的缘什么鬼？ 随是随缘的随， 随时的随。 对，艺呢是艺术的艺啊，对，随时的随应该解释成随时的随。 对，随时艺术， 随时艺术。 对， 那鹏鹏也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毕竟作为美女老板嘛，当时最开始在北大这个创业项目，当时去想这个随意说的时候，是抱着一种怎样的想法或者是说心态？ 其实随意说这个概念它是从随时艺术这里边出来的。 随时艺术 啊，对，因为我就是学艺术，我本科也是美院的，就是我是自己又喜欢唱歌，然后搞乐队啊，然后就那种不安分的美院分子，然后做了很多活动，然后后来就是研究生也来北大这边以后，刚好学校这边有一个创业项目，可以就是我们这些项目可以入驻嘛。我在此之前已经在做随时艺术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构建。随时艺术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让大家通过艺术能够快乐起来，就真的就是随时随地的快乐起来这么一个概念，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然后我之前的话在这个项目入驻之前，我是做过一些全国范围内的调查问卷，当时是调查大家的十年梦想啊， 调查十年梦想。 对，就我跑了全国的高校。 那当时哇，五十所全国的高校。 其实对，我要补充一下，49所加一所社会大学。 哦， 最后这个大学是最厉害的。 没有，对。 哎，那我特别好奇啊，当时做这个调查问卷的时候，十年之后最想做什么？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呀？是什么样的工作？ 这是个好问题。对，因为是这样的，我以前说实话，我自己本科，然后后来就是毕业要工作，考研各种各样的，就真的我觉得非常迷茫。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样，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迷茫期，你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那会儿的话，就真的很想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时候，就会就说梦想嘛是什么。那后来就是也有个契机嘛，当时不是也是习大大然后就说我们要调查中国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跟着主旋律走的这样一个情怀，就说那我们官方有调查中国梦，那我自己为什么不可以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艺术作品，到时候就是 采访每个人，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写下来，十年梦想写下来以后，我们在十年后一起去做巡回展览。对，这是我的十年梦想，所以我就在搜集大家的十年梦想，然后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愿意加入到这里边来，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只是一个发起人，但其实真正大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大家都在一起来构建这个艺术作品。对， 就所以说这个活动是要等到十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结果。 看到结果是吧，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2014年正式开始去做展的事情， 所以现在已经 4年了，还有6年。 其实还好呀，你看我们很快就又能就期待下一次的这个轮回。其实因为什么？我再说一个，为什么会选十年？之前也有同学说过啊，那你就选个3年或5年这样的。但其实你再回过头来说，还有7年之痒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好多说法。对，但是回过头来说，其实你真正要去人总是会变的。其实你像你3年或者4年、5年，我们一般本科也就14年，然后研究生3年，有的博士有的3、5年也差不多。但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都在变。我想说的话，我要做十年梦想，是你自己最不想变的那个梦想。对，其实我更多是要问大家说，你一直在变的梦想，但其实你只是一个目标。 对， 就是因为你3年后我要毕业了，那我就要去找工作，我要找一个很好的工作赚到钱。 这个是我3年的时候的一个目标。 对，它其实真的不是你梦想的话是啊，就像我导的时候之前有跟我分享说，梦想是你写到黑板上面写了好多个，你有好多个目标，但是你最后舍不得擦去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梦想。 一直深深的扎根在心里的那一个才叫做梦想。 对， 这说是3、5年一 啊，对， 我的梦想、啊、 对，我还是很想听到大佐老师的梦想、 哎、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这其实还是挺简单的、我的梦想其实就是做一名主持人。 哇，那恭喜你现在已经实现了你的梦想。 然后呢，我就变成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在这条咸鱼了吗？ 你要说要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这样的话这个优秀就可以有很多定义。 没错，对，我的梦想其实从小的时候一直从小学上1年级，然后一直到现在大学毕业，梦想一直就是一个做一个优秀的，不管是电视节目也好还是电台节目也好，就是做一名优秀的主持人，能传播更多的精神食粮给听众，给受众，给广大的朋友们。对，这就是我的梦想。很简单，很现实。 很棒很棒很棒。虽然你这个梦想现在好像已经实现了，但是呢其实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更长久更远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跟鹏鹏他们这个主题是相关的。其实10年，也许不只是10年后的梦想，可能这个梦想你小的时候就已经扎根在你的心里了。 对对对。 不过就是现在到了你这个已经是一个大学生的身份了，你已经有能力去看自己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了， 是的， 才能够把它真正的把它摆到明面上来说，哎，这是我的一个10年的一个梦想，是这样吧？ 对， 对， 非常。 哎，那思农老师，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我们要不要聊下一个话题？ 突然感觉变成，突然变成这个中国新歌声了。来，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哦，我的梦想，他的梦想， 你的梦想，你的梦想 啊！其实我的梦想也实现了，我梦想就是跟你一样，就是能够进电台工作，这个是真的。小的时候，因为就是一直在听电台的节目嘛，然后觉得电台背后的声音好神秘呀，然后到底长什么样子呢？然后现在终于来到了电台工作，发现啊，原来就长这个样子。不要嘲笑我的梦想。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嘲笑你的梦想。那到电台工作之后，发现电台整个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然后有没有什么？ 还挺开心的，因为发现颜值都还挺高的。 对，真的颜值很高， 给自己来 我要夸一下。 这波自夸， 谢谢， 没看我都没说话，你这波自夸很厉害啊！ 没有没有，我见证这种直播，大家观众能看到。 对，没错啊。既然说到这儿了，小时候大家肯定都在听电台的节目，肯定都是通过收音机来听的。现在啊，我们作为全国首家全平台可视化的电台，同时呢，也欢迎一下各位啊，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面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就可以打破你们那个好奇心了啊！这个真真正正的去看一看电台主持人那个话筒背后的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浇熄了好多人童年梦想。 直接浇灭是吗？ 挺好。 对对对对对，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这个易直播平台啊，通过易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 哎，没错啊，刚刚那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随说的原创歌手鹏鹏带给我们的，叫做最美的时光，讲的是自己大学生活那一份最美的时光。同样的，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啊，相信很多包括北京的高校也好，还有一些社会团体也好，肯定都会在这一天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不管是这个活动的类型是什么，都跟我们青年是息息相关的，也希望各位青年小伙伴们啊，珍惜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光，都是最美的时光。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鹏鹏，给你一份感情，一起来听。 雨点敲得不动听，电影已看不清，你的故事开始变形，给你一份情，给你一颗心，曾经太阳温暖又透明，伤得轻，真的心，我的世界没有你的影，给你一份感情不珍惜，我呼天抢地伤心不已，我摘下玫瑰花瓣想要忘记你，却剩下寂寞陪我哭泣，给你一份感情不珍惜，我无能为力长睡不起，我含着泪水擦去你和我的回忆，梦中却又舍不得你。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给你一份感情》啊！哎，我真的没有想到鹏鹏的声音居然可以这么低。 啊，没有，这首歌其实有点 bug， 原来这个调是应该再高一点的，只是我们最近在做一些尝试，然后我自己也在做一些尝试。对，这首其实是我的处女作。 哦，这是你的第一个作品是不是？ 第一首原创歌曲。 那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是经历了什么故事吗？ 啊，这肯定有故事。 给你一份感情，你看， 对不对？ 对，这是真的是有故事的。没有，这首歌是我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写的，给你一份感情不珍惜，是我当时。 站在对方 的 角 度，这个很难得，哎，有没有？ 这个真的很少见，啊。 对，一般大家写歌都是写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 一些的写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我在整个，我觉得这首歌肯定是写感情的，不知道你怎么觉得？ 我肯定也是觉得是写感情了，给你一份感情， 给你一份感情。你看啊，写感情的歌，一般的歌手，包括原创歌手也好，那些唱作人也好，基本上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说我怎么去看待这份感情。那鹏鹏当时作为这首歌的原创啊，当时为什么会想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写这首歌，然后并且还把自己唱出来了？ 对啊，怎么一种心态呢？ 这个是有录播是吧？ 对， 有直播有录播。没有，我想再表白一下。没有，是这样。没有，因为也不算表白，就是说其实也是要说抱歉，因为这是我给我高中同学当时。有点小的感情，当时也算是承认的第一个男朋友啊，这样说算早恋吗？ 当然不算了， 不算。 对，但是其实就是说，以前的那种小朋友的那种懵懂的情愫嘛，就是跟他也非常好，玩得非常好，而且其实我们两个真的在一起没到一个月，然后相互之间好像最近的距离只是拉了一下手。 哇，你知道吗？就是刚刚鹏鹏在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脸上的那种笑容真的是 非常 的 洋溢出来，甜蜜。 对， 不是，因为他对我真的很好。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啊，以前不懂什么叫男女朋友，而且其实感情都会比较纯真一点。其实同就是一个童年，一个就是校园的感情，真的会比较纯洁。然后他也对我很好，就会给我买吃的呀，就好，就是用他的那个能想到的好的方式去对我。但是后来因为也是学习成绩，就第一次考试没有考，就是当时我们刚上高一嘛，第一次期中考试没有考好，后来我就疯了，我说不行，以前我的成绩还是很好的，然后我说不行，因为我当时考上了我们重点高中嘛， 哦， 就是说其实对自己来说还是要有要求的，那说不行，后来我就直接把他我们分手吧，就那种， 哇， 后来 天， 对啊，然后因为那件事情以后我还撞车了，我自己骑车把自己给摔了。然后后来， 就是因为心里一直挺， 就对我很愧疚。我其实我当时很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也是那种感觉，就是说，也一个考级成绩不好是吧？那你就是压力很大的呀。然后家里边也看着，老师也看着，就是对你期望也会很高。然后后来就真的摔了，我这两个手臂之前都有伤痕，对，就整个人就趴在地上那种，摔了一条长痕那种。 嗯， 然后一个方面是这样，然后因为也是跟他这个分手的对我打击也是蛮大的， 嗯， 对，然后 之后 其实还要跟他说声抱歉，真的没办法，我们当时，而且他你知道吗，他后来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哭了啊，我当时在想一个男的要哭了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打湿信纸的痕迹， 就是，我不啊，对哦，我那封信还能找到吧？ 嗯， 对，藏起来了，我回去找找。哦，但是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一会儿直接拿出来呢。 啊，不是，没有藏， 随身带， 对对对，就没有随身带。但是就说，我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我觉得我真的是戳到他了，所以我很抱歉，很抱歉。我是说啊，那对方就是说我是一个狠心的人、负心的人的话，那就给你一份感情不珍惜。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自己会戳到了自己的那个点。然后放假的时候，就刚好暑假的时候，就因为一直都没有释怀，所以就把这个歌给写出来了。对， 哇，我的少女心啊，天哪， 就写了第一首。 控制一下，你要是有这种类似经历的话，可以把它写成天津评那个 什么天津 啊，那是天津 相声， 对对对， 可以给他写成天津相声， 哦，很棒很棒。 对，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鹏鹏，给你一份感情啊。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鹏鹏的原创音乐，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 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年轻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54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思农。 思农是怎么了？这是 啊，怎么了？我一直在想我们 CD 机的问题。 不要再 想。刚才鹏鹏也说了，说哎，你们前面是出了什么问题吗？我们说啊，我们的 CD 机出问题了，所以正好证明我们今天是直播，对不对？ 这要不也是直播呀？ 不是，因为主要我们上一段鹏鹏他是有一段告白的，你知不知道？这一段是要录给，是要，是不是要准备发给那个男生看的？那段没有吗？ 我觉得没关系，大家都已经长大了，这个无所谓，只是说我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青春的告白，也是给自己做一个青春的纪念吧。 就他刚刚问我是直播还是录播的时候，我以为你是想要把这一段的告白然后再发给那个男生。 很有可能他现在已经跟别人一起了呢，对吧？我觉得无所谓。对，随缘比较好， 回忆藏在心里就好了。 是的，因为你青春是抹不去的嘛，我觉得它都会是一个美好的纪念。 对，没错。我们又聊到了感情， 又聊到了感情的话题。 又回到了感情话题。 对， 我们换下一个话题 啊。好，换下一个话题啊。今天呢是54青年节，刚刚我也说了啊，这个很多的高校在北京的高校啊，包括很多社会团体都在今天举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啊。不得不提的呢，就是今天恰逢是不是今天，是最近这段时间。 对， 今年恰逢北大的120周年建校，北大正在校庆，而鹏鹏呢也是刚刚从北大的校庆现场 赶回来 啊，这个给我们来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跟北京大学有关的一首歌，叫做《为民圆梦》。 说对了， 对，我说对了，吓我一跳。 《 为民圆梦》这首歌送给各位，一起来听。 短暂 走人静静送葬外面 温暖温柔这首歌来自这个彭彭的原创作品哈， 叫做 为 民圆梦。 对、哦、其实刚才大佐在读这个歌名的时候真的不怪他，就是以为自己读错了。我在上单的时候我也发现为民圆梦这四个字好像有一点看不太懂它是什么意思、对吧？ 对 对，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为是这个应该说为民， 为民， 对， 为民 湖， 对，是北大的为民湖。 对，然后这个圆， 我只知道 名媛的媛。 我当时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确实想到了北大的为民湖、然后我再往后看，圆是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就往后就看不懂了。 对，所以还是要让鹏鹏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的话是我们北京大学有一个旗袍校友会，它也是一些校友，然后就是特别喜欢旗袍，就传统文化这一块非常就是感兴趣，然后他们组成一个团体，然后现在的话是相当于这首歌是他们的这个词。当时也是一个大师姐，她就是说哎，我们有一个词，而且它是出自这个汉词，汉就是改写过来的一个词，然后她说你们这边能不能给写一首曲啊，就是给他谱个曲、然后我就说那我试一下吧，因为我觉得他当时给的这个词就是大能源听出来就不知道，就是因为他是古文嘛， 很古， 他会比较对，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这种痕迹在的话，其实他配乐还有这个配器方面都会比较讲究一点，所以我当时其实我自己还是会比较喜欢就是接受挑战嘛，说那我试一下，所以当时哼着就觉得哎这样的感觉还不错，所以就把它写出来了。对， 所以它其实是讲述这个为民湖畔的一个名媛或者说一个少女的这个梦的这种感觉，是吧？ 对， 知道了这个歌的意义，然后再回想刚才的这个整个的， 它这个圆的意思可能不是现代人们心里面所想的那个圆，可能是 大名媛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有这种感觉， 不是那种，对对，更多的应该是比如说类似民国古风， 民国的 旗袍， 旗袍， 旗袍， 对啊， 这 种感觉 在。 在大明不是大明湖畔， 大明 下一刻是吗？ 在未名湖畔想一想，穿着旗袍，哇， 对， 美女配着 美啊， 美景， 对，然后旁边再有一点那种小雾气，我觉得大家下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配着那个画面去看一看，应该会不一样。 可以在北大校园里边去放这首歌，去感受一下，会不会看到那两个人？ 希望有机会。 未名魅影。 越说越偏了，你现在 啊，咱们说回这个话题啊，这个既然刚刚提到了未名湖，也提到了北京大学，2018年呢也是北大建校120周年的日子。刚刚鹏鹏呢也是刚从这个校庆现场回来，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年的北大校庆，还有你刚刚就是经历的那些，因为我知道好像咱们随意说也有参与其中，是吗？ 今年有就特别多活动了，其实这个前后已经不仅仅是这么几天的活动啊，之前包括筹委会的话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就策划呀，然后团体也有各种参与，包括也不仅仅是学生的事情了，它真的就是全球的北大人、北大的校友来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今天晚上的话就包括今天哈、其实白天也有社团文化节，然后今天晚上的话也有这个校庆的这种晚会盛典啊，然后也有现在也有在进行当中。对，然后社团文化节我其实也蛮想就是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话基本上有个300-400个社团，就是 300-400个社团。 对对， 不要拿北大和我们学校比好吗？你看你的眼睛， 就是各种各样的，对，很好玩的。你看我而且我昨天晚上还分享了一个，就把在票圈分享了一个我们山鹰社登上，就是现在正在登珠穆朗玛峰。 现在就在山上，今天晚上。 对对对，现在是正在登珠峰的季节，就是5月份左右，现在是正在开放的。 是的，然后我们就是晚会现场也会跟他们做直播，就是连线到这个世界最高峰，然后跟他们说啊，那个他们也会把北大的旗子插到上面去。他们现在预期的话也会在这几天登顶吧，但是现在已经在珠峰上面了。就是已经在那个前进的过程中，就蛮感动的。就是说，哎，能够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祝福啊，还有不同的地方一直为这个事情去努力，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自己也蛮自豪的啊。但我觉得这也是跟北大这个根有关。我们北大的话，其实它是京师大学堂嘛，以前是京师大学堂，然后也是我们大学就是高校的这么一个最第一所高校。它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所以其实就像我们说大学这个概念的来源，其实是从北大这边开始做起来的。所以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就是去仰慕北大，或者是去跟北大做各种各样的这种互动？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也是跟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对中国的命运、中国的这个匹夫有责。所以为什么我真的就是在青年这个时节能够来这里参加直播，真的非常荣幸。 对，不仅仅是对自己随意说作为随意说的原创音乐人的一种推荐，同样也是对于所有在北大所有从北大已经毕业的校友们的一种推荐，那种感觉是终身难忘的，我觉得。 对，没错。其实很多就是身边的北大的朋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杰出的这些青年的代表，所以说北大也是培养了很多一届又一届的非常优秀的学生，非常优秀的精英。那其实这个刚刚我们也是说了，我们今天是青年节的特别节目嘛， 哎， 然后我们也给大家来准备了一小段视频，然后来让大家了解一下 现在青 年 人的想法啊。这个 有 一小段由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记者啊带来的年轻人的小调查，一起来看一下。 一个词形容现在的年轻人是吗？ 拖延症， 浮躁。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让我蛮佩服。 国家的希望吧。 奇葩。 一心爆炸了在那种状态。 固执。 钱包四大皆空的。 爱国，那个进步，民主，还有科学。我刚路上查的。 不知道。 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应该跟爱国和奋斗有关系吧。5月4号，我觉得是对五一只放3天假的一种控诉。 我觉得五四精神它是一种时代感， 每一个时代吧都会有一种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它肯定是诞生于五四运动，1919年5月4号这个由青年然后还有学生为主体的，就比如说他们进行的这个与巴黎和会。这个外交的失败为基础的，然后他们进行这样一场爱国运动。 这个不讲，这太丢人。 刚入职的时候是4000， 一个月工作了22天，拿了996块钱。 还是坚持当初的想法，就觉得演员是一个很棒的职业，不想从。年轻到老都是活一个人的样子。 进步吧，今天比昨天过得好了。 应该就是不服输吧，为什么他们比我强啊？ 我觉得我最大的一种进步是我对问题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可能我的起点比较低的话，我觉得可能超过一点点对我来说就是好的。 因为我之前一个女朋友，别人有个20000块钱的衣服，他想要；别人有个10万块钱的包，我说我们分手吧，还是应该就是我跟那个10万块包的女朋友分手吧。 有女朋友难道不是很 特别？淘汰了不好，所以是进步吗？ 特别去想一件事。 真的是挺好玩的， 嗯， 对不对， 真的挺好玩的。 年轻人不能说现在年轻人，感觉好像 我们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里面心里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对，你就你看，比较说有那种奇葩的，有创造力的，不可思议的这些标签，其实都是对于现我们这群年轻人的标签。对，但是不可或缺的还是那种五四精神。 嗯嗯。哎，其实鹏鹏的下一首歌，我觉得这个歌名还挺能体现这个年轻人的一种态度的， 嗯， 就是玉兰花，因为玉兰花象征一种很纯洁，然后很有活力，倒是说不上，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点那种名媛，然后有一种那种 又回到了名媛上面。 这个玉兰花真的是在北大里面有种 啊，嗯哦，是吧？ 对对对， 北大 也是一个，嗯，也是两个都是学生写的。 哎， 北大学生， 真的，你有没有发现今天鹏鹏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原创歌曲几乎都跟北大校园 有 关？ 对， 有 着不解之缘的感觉。其实一这样也能说明鹏鹏他们，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个整个后面的这个社团也好，公司也好，其实都是对北大有着一种深深的爱意。 对，没错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随书的原创艺人鹏鹏带来的《玉兰花》，让我来找一找。一首《玉兰花》送给各位。 要用这么嘈杂的电乐，然后把我从这种童话世界里面拉回来。 对不起，打扰了。那我给你换回来那个童话世界，好吧？ 真的，我刚刚在听这首《月兰花》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因为 鹏鹏这首歌声线其实是有一点那种小娃娃音在里面的那种感觉，就很像进入了这种童话世界的感觉一样。 对对对，没错啊，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我们今天随意说的艺人鹏鹏啊带来的一首《玉兰花》。那么这首歌之后呢，还是想请鹏鹏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随意说整个团体的创办的过程以及往后要发展的路线。因为我知道现在随意说他作为一个拥有好多原创歌手，而且应该是作为国内 中国首个文体艺术分享平台， 嗯， 然后也我们也在做高校的原创音乐孵化。 哦，对，可以现在再给大家在我们最后的这个五分钟的时间内再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随意说。 其实刚刚也说了，随意说它是从这个随时艺术概念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每个就是有原创音乐有原创艺术才能的人能够在这个平台里边发光发热。 嗯， 对，然后最后的终极目标是要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 嗯，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会致力于我说一下我们奋斗目标是美学生活化， 美学生活化， 然后三个哈，一个美学生活化，一个艺术工艺化，一个是传统第三个是经典流行化。三个 经典流行化， 美学生活化的话就是这个大家都成为艺术家，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更美。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艺术工艺化，就我们想要用艺术的方式，但不仅仅是工艺，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艺要把成本 hold 住，然后让艺术家能活下去。第三个板块就是经典流行化，这个也是最近出来的一个板块，我要说快一点哈， 嗯， 因为我发现时间不够了。对，然后就是经典流行化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的话，其实说古风还有说这种很多古代的民乐，其实我们了解还是不够的。现在的科普还有现在的这些美术教育、艺术教育、音乐教育都是相对来说还是有欠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流行的板块去跟这个古代的音乐做一个互动，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平台会更丰富。另外就是也希望有更多可能吧，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对，哇，最后一个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对， 就是把那些不能说古代的吧，就是一些 经 典 的 文化， 对，刚刚 给它继续传承出来。 因为传统其实也有糟粕，这个概念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嘛，对吧？但是如果是经典的话，相对来说，它为什么叫经典？它肯定就是去掉糟粕的那部分传统 精华。 对， 传统当中的精华，我们要继续把它作为流行文化，让它广为流传下去。 是的，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有请到的这个中国首个大学生文体艺术分享平台，首个呀，哇，这个厉害了。 对，我们文体的话，其实文体不分家，但之前的话，我们有的人就会觉得那我们光唱歌跳舞就好了，就不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把文体这个体给加进去？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也是我们团队后来磨出来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刚开始可能只是唱歌跳舞，大家也是在做原创，但后来发现你光唱歌跳舞的话，你的这个身体垮了也不行，这个是一，然后后面那才是零。对，所以要把这个全部放在一起。 对啊，这个今天鹏鹏呢也拿一下牌子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扫描一下下面的二维码。 扫吗？ 把镜头切给他啊，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全国首个文体艺术平台随意说。 对，所以说 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对，大家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硬广打的，谢谢。 这个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商业的。 对，因为毕竟都是艺术嘛，都是文化方面的东西，需要更多人。 我们最近真的在做公益，真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然后，对，十年梦想要实现。 十年梦想同样也要实现啊！ 应该看哪个？ 对， 这个、 刚刚 这我梦想卡，漂亮的，对。 哎，说的我都想定一个十年的梦想，然后 待会儿可以写，每个人都可以写一个。 好，一会儿写一个。 OK， 然后等十年之后， 五分钟想想我十年后的梦想是什么。 等到十年之后再重新翻回来看今天的节目，看看那个梦想到底有没有实现啊？ 对，到时候展览上邀请大家过来一起去看，梦想实现了吗？ 好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基本上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祝全国的青年节快乐啊！这个始终保持一颗年轻积极向上的心，我们始终都是青年。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 我是思农， 咱们明儿见，拜拜， 拜拜。